第五十四集。 从病房走出来，孟昭给局里的同事打了一个电话。 从疗养院救出来那几个女孩的身份查得怎么样了？ 哦，孟队，还在查，这个工作量太大了，一时半会儿还没有线索。 把他们的照片发给各个派出所，让他们负责排查辖区内近十年的明潭市失踪案，重点排查女孩失踪案件。失踪时的年龄在13到20岁之间，把有可能的情况都报上来。市局再从他们报上来的失踪案例仔细排查一遍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这几个女孩的身份，通知他们的家长过来认人。 好的，孟队。 对了，吴威涵怎么样了？ 已经移交看守所了。 那就好。对了，小宋，我记得你有一关系不错的狱警在看守所吧？你跟他说一声，让他们好好照顾一下吴威涵，最好把他跟那种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安排在一起，让他好好历练历练啊。 行，知道了，孟队。 孟昭把任务都交代下去，又给孟若书打了个电话，问他怎么安置林郎。孟若书说， 我妈把老房子收拾出来了，我暂时就跟林郎在那儿住一阵。 林郎情绪怎么样？ 现在还好，他挺喜欢陆总的，就你那只狗，我跟他说过几天带他去见见心理医生，就是我当年见的那位，他也答应了。 行，需要帮助的话你随时联系我，林郎和陆总都交给你了。 打完电话，孟昭又回到了特需病房。陆时琛半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，这一次他没有睁眼。 睡着了吗？ 孟昭放轻脚步，拿了换洗衣裳，把灯关了，走到浴室洗澡。热水兜头浇下来，孟昭这才觉得绷了几十个小时的肌肉放松下来了。虽然案子还没有侦破，但是吴维涵已经被移交看守所，可以暂时松懈一个晚上。孟昭没再想案子，他把自己浸泡在哗哗冲下的热水里，任由自己脑中的想法信马由缰。 情感认知障碍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总觉得十二年后的陆时琛相比高中的时候，身上似乎要多了一些人味儿。 孟昭想到下午临走时陆时琛眼睛里的那抹笑意。 高中时的陆时琛也会笑吗？还是说陆时琛的情况在好转？与那些先天感知障碍的人不同，陆时琛是十岁那场车祸以后才失去了记忆和情感。如果这些年陆时琛的情况有所好转，那极有可能说明陆时琛是完全可以找回自己的情感的。只是问题在于，能够促使他情况好转的诱因会是什么呢？ 孟昭草草地擦干了身体和头发，他换了简单的 T 恤和短裤，拉开门走出去了。 肩膀上的伤口又流血。 门一拉开，孟昭发现病房里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打开了，电视也开着，而陆时琛已经醒了，他居然真的在看电视。孟昭走过去说：“ 不是睡了吗？”“ 哼，没睡。”以为是护工呢，听到浴室声音才猜到是你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孟昭的头发被浴巾蹭得有点乱，支愣八叉的竖在那儿，乱出了生动的少年气。 真以为我走了？我那么没良心啊！去四楼看看那几个女孩的情况而已。 案子有进展了吗？ 林郎指认了吴威涵的罪行，吴威涵暂时被关到看守所了，除此之外也没什么进展了。 对不起啊， 如果这些女孩能醒过来，那这进展就大了。 我们就此休战吧，好吧，别吵了。 行。 哎呀，看不出来呀，金融界的精英居然有兴趣看这种狗血电视剧。 电视剧里男女主正在深情相拥，下一秒两个人目光对视，开始了一场热吻。孟昭的这个话题转的不是时候，他顿时有点尴尬。小时候一遇电视里的吻戏，梦境就会支开他，让他去倒水。这一次孟昭头一回自觉地起身，有事儿没事儿的拿起床头的热水壶往杯子里倒着水。 好看吗？ 挺有意思的。 孟昭把水递给陆时琛的时候，没忍住去观察他脸上的神色。陆时琛的目光落到电视屏幕上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但是孟昭平时是最擅长观察犯人脸上的微表情的，此刻他把陆时琛眼睛里的那种微微探究的神情尽收眼底。 那什么，睡觉吧，我关了啊。 陆时琛的目光从电视上正稳的难舍难分的两个人的身上移开，依旧没什么反应。 所以你， 孟昭仪按遥控器，电视机关了，尴尬感也随之消失了，他机不可闻的松了一口气。特需病房对陪床人士是相当的友好，陪护床就安放在病床的旁边，间隔不到一米。关了灯，屋内漆黑一片，安静的能够听清楚彼此的呼吸。过了一会儿，孟昭开口说：“ 啊，我们现在也算生死之交了。” 沉默片刻，孟昭问了自己最想问的那个问题：“ 当时为什么会挡过来？那一瞬间在想什么呢？” 谁知陆时琛只是平淡地说：“ 什么都没想。” 行吧，我就猜到这家伙会这么说。 因为昨天晚上一夜未眠，一闭眼困意就铺天盖地地泛上来了。正当孟昭要沉入梦境的时候，他的耳边响起了陆时琛的声音，那声音比往常更沉了一点儿， 大概就觉得活得热闹的人应该活得久一点。 一大清早，孟昭睁开眼从睡梦之中醒过来，他侧过脸看向了对床。陆时琛还没有醒，仰躺在床上，此刻呼吸均匀，侧脸被昏沉的光线勾勒出了一道起伏流畅的剪影。孟昭向来没有赖床的习惯，但这一次他躺在床上盯着陆时琛看了一会儿，才放轻动作起了身。迅速的洗漱完，他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时候，陆时琛已经醒了。昨天晚上窗帘没拉严，此刻缝隙间透进了一道明亮的阳光，正好照在了陆时琛的脸上。许是那道光有点晃眼，陆时琛抬起那只没受伤的手，手背搭在了眼睛上。陆时琛问：“ 去上班？”“ 嗯，行了。”“ 嗯， 你是要再睡会儿，还是我把窗帘拉开？”“ 拉开窗帘吗？” 陆时琛说着，那只没受伤的手落下来，摸索着病床旁的按钮。孟昭走过去帮他按了病床边的按钮，让病床上半部分升起来。然后孟昭忽然想到什么，手上的动作顿了顿。 啊，对了，之前医院需要你的身份信息，我在找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你的病历信息，我想我还是得跟你说一声，你要是介意的话就当没这回事儿，我也当没看过。 病历信息？你看到什么了？ 就是情感认知障碍什么的。 哼，也不是什么秘密，看到就看到吧。 哦，那些东西也都给你放这儿了。 嗯， 之前你说这些年头疼症没有任何好转，那感知障碍呢，是不是比高中那会儿好些了？ 嗯， 是好一些了。 真的？看来我的感觉并非错觉。好转原因知道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转的？ 时间应该是09年11月9号吧，原因不明。怎么？你是会治病呢，还是打算帮我治病啊？ 这个时间，孟昭莫名的觉得有点熟悉，但一时没能对应起来。 回头等我研究研究，既然能好转，说不定也能恢复。行，我先去局里了，有事随时联系。 孟昭说完，又给陆时琛倒了一杯水，把护工叫了进来，这才走了。门合上的时候，陆时琛拿起放在床头柜的腕表看了一眼，然后又侧过脸看向了窗 外。快8点了，算起来我居然睡了快9个小时。除去人生前10年空白的记忆，其余19年的时间里，似乎还没有哪一天睡得能够这么长，而且还睡得很沉，几乎没有做梦。有意思，真是新奇的体验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